要翻嚟咧系侍奉神嘅。喺呢几节圣经第三节至到第八节，保罗就去讲我哋要点样嘅嚟到去侍奉。有一啲嘅信徒就话啊，我哋咧要尽量鼓励多啲人去侍奉，都系啱嘅，但系我哋唔系要藉着侍奉去将人留低落嚟，因为我哋要揾一啲啱嘅人，系一个啱嘅岗位去侍奉。这个咧系圣经俾我哋嘅原则。从喺呢几节经文嘅里边，保罗就劝勉喺罗马教会嘅信徒，我哋应该点样去睇我哋自己嘅侍奉。在这几节经文里面，其实他都分了有两个的范围去提醒我们。第一个就是，如果我们要去参与教会的侍奉的工作，第一我们要先了解我们自己，第二我们要了解我们的恩赐，即是我们的才干。如果我们要去做一个专职的信徒，有一个专职的侍奉，第一我们要了解我们自己，第二我们要了解我们自己的才干。侍奉这个字呢都是教会里面经常用的，就是英文就是一个 service， 不过呢就我们普通呢我们说就是服务啦，这样在中国大陆就是我们要为人民服务，那这个呢就是侍奉的意思了。不过我们教会呢就我们不是说我们要服务这样，我们就用了侍奉这个字 service 这个字。如果我们要想参与教会的侍奉，即是服务啦，或者我们想邀请一个的弟兄姊妹去参与教会的侍奉，首先我们不是要去邀请，我们要看看他是一个什么的什么人。因为圣经这么讲的，在第三节呢他说我凭着我所赐给我的恩对你们各人说，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照着神所分给各人信心的大小看得合乎中道。 在我们要去参与一个的侍奉之前，首先是什么呢？先看看我自己是一个什么人先。我不知道呢，即是你在公司里面你是不是做高层啊，一个管理层，你有没有试过呢要去请一个的职员，请一个人，即当然啦，在公司里面我请一个即懂得要写 program 的，他当然有没有学历啦，是不是？我请一个教书的，他有没有学历啦，是不是？除了他的技能之外，你会不会去看他的 personality 的呢？即他是一个什么人，紧唔紧要嘅咧？我读神学嘅时候，我好记得有一个老师，佢讲咗一句嘅说话，我系记咗好耐，记到而家。佢话你哋即系佢唔系咁串噶，佢话你哋做传道人，首先要学识系咩咧？就系做人，然后你先至可以去传道。我记咗好耐，传道人首先要学识嘅就系做人，然后呢，如果你唔识得做人嘅话咧，你系传唔到道嘅。如果你要参与教会嘅侍奉，保罗就系话，你睇下你自己系一个咩人。唔好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要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即是说呢，你要首先去建立一个健康的自我形象。如果你没有一个健康的自我形象，然后你就好冲动的话，哎呀，我要去做这样，我要教主学，我要带小哥，我要领师这样， 有好可能就是因为你没有一个健康的自我的形象，然后你就会产生很多的摩擦，不单止会影响了你自己的服务，你的侍奉，也都影响了其他人的侍奉，也都影响了整个的群体那个的成长。什么叫做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我想其实你们都应该都明白，不用我多多解释。 在这个的经文里面呢，即原文它是用了一个的字呢，是 repeat 又 repeat 又 repeat 的，那个字呢就是 think， T-H-I-N-K。 英文圣经呢就是这样，它用了三次。它说 do not think of himself more highly than he ought to think， but to think soberly。 不要 去以为，即是去想，是不是不要去想你自己呢就是多过你应该去想的那个你，而要怎样去想啊，就要去想你自己呢是想得即是合乎中道 soberly。 那有一些的译本呢，即是汉语圣经就说不要对自己的评价过高。解经家就去想，第一世纪当时罗马的信徒是不是个个都很自大的呢？所以保罗就提醒教会的弟兄姊妹， 你不要那么骄傲啊，这样。还是是因为保罗他自己本身，他自己觉得就是我们需要就是不要做到些即是咁标青，即是最好的又不要做到最差的，我们就是维持在一个的平衡的当中，就是好像中国人所讲的中庸之道。我们不知道，不过在这一度呢，就是保罗就是说你要看自己看得合理一点，不要去贬低自己，也都不要自视过高。我这个呢，即是中国人，我们很多人都是这样的。在教会我们听了很多话，我们要谦卑，我们侍奉，所以在教会呢反而我们听得比较多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不得的，我什么都不懂的，我不行的，在教会经常听到这样的。但是实际上我心里面是不是这样想呢？我不知道。我以前教会有很多的长者，啲长者好多时候话：，我老啦，我冇用噶啦，我乜都唔识嘅。嗱，如果按照咧，即系保罗喺呢一度嘅教导，就系话俾我哋听，我哋要看自己看得合乎中道。之前仲有一句嘅，我哋唔系只系话就睇自己喺度呢个嘅即系中庸之道就啱啊，唔系。他说是要按着神所分给各人信心的大小， 是按着神给我们这一份的恩典的信心，就是这一份 的信仰，是用神给我们这一份的信仰去看我们自己。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要明白这个信仰，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去做，我们有神的性情，即是我们看罗马书第一章至到第十一章，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去做，但是我们每一个都有犯罪，我们都有做错，亏缺了神的荣耀，而我们每一个我们都需要上帝他自己的恩典，是透过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的牺牲所成就到的这个的救赎的恩典，它进入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以致我们能够可以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而这个新造的人我就可以去到教会的当中，我可以给神去使用。这个就是按着神给我们的信仰去看自己，看得适切，看得适中。 所以我哋成日都话教会系咩人去组成呢？就系、是、蒙恩得救嘅罪人去组成。一方面我哋承认我哋系有罪，我哋有我哋自己嘅劣根性，有我哋自己嘅不足嘅地方。但系一方面我系拥有咗上帝佢自己嘅恩典，喺神嘅恩典喺呢个所谓嘅雅气，喺呢个咁嘅生命嘅里边咧，嚟到去显露到呢个嘅生命嘅奇妙，以致我哋能够可以去话我要为神去做一啲嘢。呢个系第一样，要睇自己睇得合乎中道，唔好只系话我冇用嘅，我乜都唔识嘅。有阵时候讲下笑都 OK 嘅，因为如果你话我冇用嘅时候，咁你咪即系话，即系神做咗一个冇用嘅人呢？要按着神俾我哋嘅信心嚟到去睇自己睇得合乎中道。第二方面，我要了解我哋嘅恩赐。第四节咧，我唔解啦。正如我哋一个新子，因为呢个系一个比喻，喺哥林多前书十二章都有讲到。但系第二方面，保罗要讲嘅就系话，我哋要按着我哋各人所得嘅恩赐去彼此服侍。即系喺刚刚个主日学彼得前书第五章都有讲到，恩赐都系我哋教会嘅术语嚟嘅。即系用英文翻译个恩赐咧，就系 gift， 一个嘅礼物。即系啊，你真系好 gift of 弹琴，你好 gift of 讲嘢，你好 gift of 呢个做手工咁样。呢个 gift 呢个咧就系我哋圣经或者喺基督教里边咧，我哋所讲嘅恩赐。你好 gift， 好有才，好有呢个嘅 talent 去做一啲嘢。而喺圣经里面讲到呢个嘅呢个恩赐嘅时候咧，佢所用嗰个字咧，即系 charisma 咧，就唔系用 gift， 就系、是、一个神去俾我哋有一个特别嘅一个嘅才干，叫 charisma。你即系话我本来我唔识得去做呢啲嘢嘅，但系当我知道神要我做这样东西的时候呢，我就去祈求，然后神就给了我有一个这样 的恩赐。我在台湾读大学，我在五年讲教会的牧师是一个非常好的牧师，他是影响我的侍奉，是影响我的蒙召。我在他写的一本书里面，他说他自己是一个很内向的牧师，不喜欢讲话，但是他是一个出色的讲员。他并且写了一本的讲道法，在早期东南亚很多神学院都用他那本书成为教科书。神呼召他二十几岁就成为一个传道人，一个内向不喜欢讲话，但是成为一个出色的讲道者，并且在神学院里面去教人去讲道。这个就是恩赐。我看着他，我自己都有一个写照。我以前讲话有少少口吃的，是讲话是窒下窒下，我之前都分享过。当我阿妈第一次坐在下面听我讲道的时候，听完之后，我阿妈给我的 comment 就是，你好像上身那样。平时讲嘢就吞吞吐吐，上到台讲嘢咧就讲得咁鬼流利嘅，我都解释唔到。所以呢、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讲的恩赐。保罗在这里就是讲了七样的恩赐，他说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有什么呢？有说预言，有作执事，有作教导，有作劝化，有施舍，有治理，有怜悯人。 在和合本里面所用的字眼和我们所用的字眼有少少不同，或者都逐个看一看吧。说预言就是不用他了，看不到那个字不要紧，就是有即讲到的恩赐啦，说预言，或者就是去宣讲神的话，将我们所领受到神的心意去讲出来，这个说预言。第二个呢就是说作执事，在和合本的翻译呢不是翻得很准确的，这个在其他的译本呢就是讲是服侍的意思。如果你要去服侍的话呢，就要好好去服侍，所以呢即是新普及译本就是说有办事的能力的人就要忠心的去办事。当然啦，即是为什么会翻译成为执事呢，是因为在《使徒行传》第六章里面所讲到那个的执事呢，其实个执事的意思就是派饭嘛，是分饭食嘛，是一个服侍的工作嘛，所以呢就用了这个呢的即服侍呢就是成为了一个的即是执事的意思。所以这个不是指我们今天的 Deacon， 而是说呢如果你要去服侍的话就要好服侍了。基本上呢即是这七个 的恩赐呢是头那两个就是去说预言和去做服侍呢而引申到下面那五个。第三个就是说如果你要教导的话呢就教导啦，如果你要劝勉人都是一个服侍啦，是不是即是劝化，即是去鼓励人，施舍都是一个服侍，即是说呢你用你自己的资源，无论是金钱或者是一些你自己的时间，你去摆出来。治理就是 leadership， 如果你有领导的能力就要负起这个责任，认真的来去做你这个领导。最后呢就是去怜悯，怜悯人，这个怜悯人就是指一个的关怀的工作。所以呢就是说其实整个的七样的在教会里面不同的所谓的恩赐，是最基本上就是服侍的工作和宣讲和教导的工作。在新约的圣经里面都只是得几处的地方呢去讲到我们可以藉着不同的这些的恩赐来到去做服侍。罗马书这个是其中一个，在哥林多前书第12章、14章有讲到另外一些的恩赐。在以弗所书第四章，可能你们比较熟一点，就是12节，就是说到他说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牧师和教师，又讲多四个。神给了我们有这些不同的恩赐，不同的才干，是为了做些什么呢？在圣经就是说按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如果你要去 exercise 这些恩赐的话，在圣经，在和合本圣经里面出现得最多的字就是专一。那你有你就好好的去做啦，专心的去做啦，做到它好为止啦。我不知道呢，即是大家有没有这样去想呢，就是有可能你在你的公司里面，你可能你是做一个治理的，你是一个经理，甚至你是一个的即是行政的人员。如果你回到教会，你又做一个的行政，你会不会即是会用到一些这样的才干来到去帮手侍奉呢？如果你是本身你是教书的，你回到教会又会不会可以去 exercise 到你这种的即是 teaching 这个的教导的恩赐在教会里面呢？保罗他就提醒，如果你要参与教会的侍奉，第一你要认识你自己，第二你要认识你有什么的恩赐。 我们不需要所有的人都要说预言的，我们不需要所有的人都作教导的，我们不需要所有的人都去作施舍的，都不需要所有的人来到去做领导的。是哪个的责任去找到我们自己的恩赐呢？有些教会呢，就你一信了主受了浸之后，可能就给你填一个的survey，去找到看看你自己呢是属于有些什么的恩赐，那可以按住不同的恩赐来到去侍奉，这个可以是教会去帮到你们。但是另外一样就是你都去问一下你自己，我有什么的恩赐，然后可以按住这个的恩赐来到去侍奉。为什么保罗他这么重要要讲恩赐之前讲到我们要看自己过于，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呢？是因为这些的教，这些的恩赐有一个目的，那个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按住我们所得的恩赐来到去彼此的去服侍，即是说恩赐这些的才干是爱来去服侍人同埋去建立教会嘅。喺以弗所书第四章十二节，我哋啱所讲到就系话，佢所赐嘅有使徒、有先知、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嘅身体。即系我哋去实践呢啲嘅恩赐出嚟，有一个嘅目的。就是要去建立教会。如果我们有任何的私心，我因为要有一些这样的恩赐而令到我自己觉得我有这个存在的价值，即是有些人会回到教会，就是我一定要找一个侍奉的岗位，如果不是我不知道我回来教会做什么的了。以前教会有个执事都是这样，他回到教会他就会找事做的，即有时候呢，即不是说不好，但是是不是没有事给他做 就不需要回来教会呢？ 我们回来教会一个最重要其中一个的侍奉，其实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一第四讲了，一个最重要，即这是理所当然的侍奉是什么呢？就是一个的敬拜的心。有了一个的敬拜的心，我懂得去看我自己是一个什么人的时候，然后我才懂得去运用神给我的恩赐来到去建立教会。即这个是一个的次序在里面。如果我们没有了今天心的时候，就算我们个个都是很厉害很独当一面都好，我们的教会不一定会健全，反而我们会见到有很多教会呢是出现很多的问题。在香港呢，我认识有一个的神学生，虽然我们教会都有些神学生，那个的神学生呢，有一次呢，他呢就要去一间教会里面去做一年的实习。那个神学生就去到那间教会，就坐低跟他的督导，就是教会的牧师，就去聊天了。然后他就跟个牧师讲，他说牧师，我好叻做年轻人的工作的，一年之内我带100个年轻人去你的教会。个牧师心里面想，咁犀利嘅，我听到之后，咦，不如来我教会啊，挺好啊，可以带到100人。结果呢，这个神学生在那间教会只是留了大概三个礼拜，那个牧师就要去神学院说，我不再要这个神学生在这里。当然是有其他的原因。我们怎样去 exercise， 怎样去运用神给我们的才干，而在教会当中能够可以去帮助到去建立教会， 同埋建立其他嘅信徒，呢一个先至系神佢自己嘅心意。我哋需要有更多嘅人喺教会里边，去愿意去侍奉上帝。但系神要拣嗰啲适合嘅，神唔要好多人，好似以前基甸咁样。我哋唔要好多嘅人去征战，只系拣一啲适合嘅。你系咪嗰啲适合俾神用嘅咧？点样去衡量你嘅生命？喺你嘅侍奉岗位当中，适合俾神去用咧？我哋同心祈祷。天父上帝，我哋感谢你自己嘅恩典，让我哋都有你自己嘅怜悯，有你俾我哋嘅救赎嘅恩典，去造成我哋今日呢一个咁嘅人。神啊，我哋嚟到你嘅面前所领受嘅，系藉着耶稣基督俾我哋救赎嘅恩典，就是靠住呢一份嘅恩典，我哋去过一个嘅教会嘅生活，去维系我哋嘅家庭，去维系我哋嘅工作。求主帮助我哋，我哋伸开我哋嘅手，我哋与救赎嘅主有联系，以致呢个嘅生命系成为一个不一样嘅生命，俾主你自己去使用。我哋要预备我哋嘅心去领受圣餐，呢个就系你去为我哋所预备嘅呢一份救赎嘅恩典。神啊，就让我哋带住一个愿意领受嘅心嚟到你嘅面前，以致你透过饼同埋杯去更新我哋嘅生命，去赐福我哋。我哋同心祈祷，奉耶稣名求，阿门。让我哋用呢首嘅诗。